走向生活喧闹的夜。

飓风流。

的背影。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 千万别说分手。

痴所表，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

会，会不会，会不会。 轻轻挥手间，背影已走远，带走我的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

Yeah.